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庄廷龙自打失明以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整天茶不思饭不想，就差寻短见了。亏了他老爹庄允成天天拿历史上那些身残志坚的英雄人物鼓励他，这才让他重新找回了自信。不过这自信虽然回来了，可这目标却够难达到的。为了能够名留千古，庄廷龙就打算写书。想法虽然不错，可是庄廷龙没这个本事啊。这不，整天愁眉苦脸的，半个字都写不出来。可就在庄廷龙发愁的时候，明朝大官朱国桢的书却让庄廷龙想到了一条妙计。一个沽名钓誉的假书生编著了一部违禁犯制的书稿，一个兴风作浪的真小人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的冤案。世事难料，人心凶险，可恨卑鄙小人翻云覆雨，朝廷黑暗，官场腐败，可怜痴心文人命丧黄泉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千古奇冤明史案第二集。自从庄廷龙高价收购了朱国桢的书稿以后，就天天让下人给他念。这天庄廷龙忙活了一上午，终于搞完了他那文学创作了，就赶忙把下人招呼进来给我念书。就看庄廷龙听的是专心致志，那劲头啊比他写书还认真。那天这下人讲的什么内容呢？讲的正好是朱元璋找人给他弄了一块大石头，还特意在上边刻上了朱元璋是真命天子这类话。其实啊，这就是一个幌子，朱元璋打算借用上天的旨意给自己制造社会舆论。那会儿老百姓多单纯呢，一看老天爷都说朱元璋是真命天子了，那还能不拥护吗？这招明显就是36计里著名的借尸还魂呢，借着别人的东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听到这儿，庄廷龙突然一拍脑门子，对呀，我这书写得这么费劲，为什么不借用别人的书稿啊？花了那么多银子买来的这几本书，不正好能派上用场吗？书写得这么好，朱国桢又死了， 我只要把它删删改改的重新排个版，再注上我自己的名字，这不就是我的作品了吗？嘿，真要是那样，这流芳百世的人不就是我庄廷龙了吗？庄廷龙这会儿真是越想越高兴，越琢磨越起劲儿，这书也不让下人念了，赶紧就让人扶着他去找他爹商量一下怎么剽窃人家作品的事儿。自打庄廷龙失明之后，就没见他这么高兴过，刚一进后院就开始扯着脖子喊上了，爹呀，我想到了一好办法。这庄允成一听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啊，就赶紧打屋里跑出来了。就看这儿子呀，这嘴咧的都快到了脑后勺了，赶紧问儿子爷，儿子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什么开心事儿能乐成这样啊？别着急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进屋再说啊。庄允成一边说，一边就把这庄廷龙给扶进了屋。进屋之后，庄廷龙还没站稳呢，就把刚才想的那一套一五一十的给老爹说了一遍。庄允成听完了，好家伙，笑得比儿子还灿烂。哎呀，真不愧是我儿子呀，这么有创意的事儿都能想得出来，真是不枉我对你的苦心栽培呀。您听听，他这爹这点苦心全用这儿了。儿子要剽窃别人的作品，老爹还大加赞赏，估计这世间还真是难找。一通的精心策划之后，庄家这两条龙便制定出了一个剽窃作品的实施方案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手稿虽然有了，可是要想重新编排也不容易啊。您想想，庄廷龙的水平能和朱国桢一样吗？想重新编写人家著名作家的作品，您得有点本事才行。像庄廷龙这样的，好几个月都憋不出半个字来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其实就算把他们庄家的九条龙都给凑齐了，也未必能编出个眉目来。想到这儿，庄廷龙又开始犯愁了。哎，主意是有了，可是我也没这本事啊，这不让人干着急吗？和庄廷龙相比，他老爹庄允成可是个老油条，这点困难他早就想到了。儿子别着急，我自有办法，人家既然能够借尸还魂，那咱们就能借鸡下蛋呢。咱自己编不好没关系，找别人来编，一个人编不过来，咱组团编呢。湖州的文人才子这么多呢，我就不相信还能被这书给难倒了。常言道，众人拾柴火焰高啊，放心吧，放心吧，这本书早晚能编写成功的。听完老爹这番话，庄廷龙就跟吃了定心丸似的，接下来爷儿俩就开始着手组建这编委会了。这俩人是左挑右选，最后确定了18名才子。为了一表诚意呀，这庄家还特意挨家挨户的送上聘书，上边写道，盛情邀请您作为新书名史的编辑，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，特定稿费为每1000个字白银30两。穷秀才这词儿您肯定听过，那年月有学问不见得有银子，郁郁不得志的学问人有的是。被邀请的这几位别的没瞧见，这每1000个字30两银子倒是全刻脑子里了，心里都琢磨，我这平时写10000字也挣不了这么多呀，不让别人当废纸扔了就算不错了，这回到庄家当个编辑就能有这么好的待遇，但凡一不留神我写他个80万字，这一下算下来发了。结果您就瞧吧，凡是收到聘书的基本上全都来了，而且不光是被邀请的，就连听说过这事儿的人都找上门来毛遂自荐。这下可好，庄家这回可是门庭若市了， 连个下脚的地方都快找不着了。本来这件编写史书的事情顺理成章的就开始了，庄廷龙天天做梦，盼着自己能早点出名，可谁成想，就在大家伙干得如火如荼的时候，庄廷龙又碰上事儿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什么事儿？早先咱都说过，这个庄廷龙得了一场大病，家里头花了好些银子，请了很多大夫，这才保住一条命，可是眼睛没保住。这回倒霉的庄廷龙不知道为什么又犯病了，而且比上回还严重。估计啊，是他这馊主意想的太多了，遭报应了。结果庄家甭管花多少钱，庄廷龙就是没能躲过这一劫，一命归天了。这个打击对庄运成可不小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心里头苦的，真后悔怎么死的不是自己呢。安葬完儿子之后，庄运成就特意找了工匠给庄廷龙立了一个碑，上边刻着才高斑马四个大字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呀，他儿子庄廷龙的才华比班固司马迁还要高。您说说，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他儿子要是有这本事，还用借尸还魂吗？还用借鸡下蛋吗？其他人看了以后也没人敢指指点点，都知道庄家财大气粗，为了个死人给自己添麻烦不值当的。可庄允成却没想到，正是他这种目中无人的性格将会给庄家带来巨大的灾难。料理完了儿子的后事，庄允成是干什么都能想起儿子，看着儿子早先住过的房间，看着儿子曾经用过的笔墨纸砚，全都跟针尖似的扎在他的心里头。起初被他们招来的那些编辑这会儿也全都停工了，主办人都不在了，谁还知道这事儿还是不是接着干呢？看着院子里到处摆放的桌椅板凳，庄允成又开始叹上气了。哎呀，儿子呀，你这是什么命啊？先是失明，这回，嗨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一条腿都迈进棺材的人了，怎么走得比我还早啊？爹知道，你人虽然走了，可是心愿没了。你放心，这部书啊，我帮你盯着，一定把它完成，算是让你走得安心吧。话一说完，庄允成喊来手下人，去，你们把那些编书的人都给我请回来。少爷不在了，但书必须得编完。就这样，庄允成为了完成儿子的心愿，连买卖都不做了，化悲痛为力量，一门心思要把这部名史编写成传世名作。春去秋来，经过一年的时间，这部集众人之力的著作终于诞生了，书名为《明史集略》。为了显示出儿子的功劳，庄允成还在书里做了大量的改动，可庄允成却不知道，正是自己的这些改动为日后的厄运埋下了伏笔。朱国桢是明朝人，所以他写的这部书里大部分描写的都是明朝所发生的大事要事。庄允成找的那些编辑也没什么政治头脑，就连崇祯皇帝的死和清军入关的内容也加进去了，言辞中充满了对清军的不满。更重要的是，庄允成继续编书全是为了完成儿子的心愿，于是就把儿子的大名列为了总撰稿， 还把书里很多朱国桢所说的话全都改成了庄廷龙说。您琢磨琢磨，按照这样的底稿改出来的东西，放在清朝来看不反动才怪呢，可是庄允成哪懂这个呀。早先朱国桢在世的时候，他们家大门上曾经挂着一个牌匾，上面写着清美堂三个字。为了表示对朱国桢的尊敬，庄允成还假惺惺地在明史集略里印上了清美堂的字样，估计他是认准了只要是和朱国桢沾边的全是好东西。接下来庄允成就开始花银子了，找湖州城里最好的印刷厂印刷。经过了五六年的折腾，这部明史终于问世了，各大书店全都张贴海报，成了主打新书。一夜之间，这部明史就成了湖州城里老百姓谈论最多的话题了。儿子的心愿终于达成了，庄允成看着手里这本印刷精美的明史，这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啊。儿子呀，爹终于把你生前的愿望完成了。你要是在天有灵，能看到这本书，也就能安心的走了吧。五六年的功夫，庄允成总算把这件事情完成了。不过世事难预料，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，别说让庄廷龙安心了，如果他真的在天有灵，恐怕得吓得魂飞魄散呢。什么事儿？就是正当这部明史在市场上大量销售的时候，有几个人却洞察到了这部书可远没有庄允成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兴许日后就是一个麻烦。结果这几个人先下手为强，跑到官府里把庄允成给告了。什么人有这么大胆子？庄家在湖州城好歹也算是个大户人家，有钱有势，和官府联系的也密切，更何况庄允成无非就是改了本书，能有什么罪状可以告呢？这几个人呐，就是曾经被庄家发出邀请来参加明史编辑的几位才子。这几个人收到聘书以后，觉得这件事儿不太靠谱，再说自己家里也不缺那几个钱，就没搭理，扭头把这事儿给忘了。这回明史被庄允成这么一炒作，俨然成了明星书籍了，好多老百姓看了以后就开始评论起清政府的功过是非，好些拥护明朝的人更是离谱的把这本书当成了反对清朝的教科书，大肆宣传。这么一来，事儿可就大了。当年清朝入关的时候，屠杀了整个扬州城，那是尸横遍野呀。后来为了让老百姓剃掉头发，清军还下令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，只要是不剃头的，那是见一个宰一个。这清军的残暴，天下百姓可都是有目共睹啊。这会儿虽然过上了几天太平日子，可是你们敢这么编排清政府的罪状，还把它印出来发得满世界都是，这不是嫌自己活得长吗？这几个人发觉事态的严重性之后，就开始琢磨了，但凡朝廷要是追究，肯定不是一件小事儿啊，和这书有关系的全跑不了。早先庄家是给我们发过聘书，可是这事儿咱也没掺和呀，钱没收，到时候再揽一屁股屎，何必呢？与其这样，不如咱们先下手为强，把这事儿通到官府，好歹能证明咱几个是清白的。主意一定，几个人就联手写了一封信，递到了浙江按察司。照理说按察司可是明清两代省级司法检查机构，接到这样的信件，怎么说也得查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。 可是让这几个人没想到的是，按察司的官员看完信以后，连问都没问，就给扔一边了。这回几个人可有点急了，大人，您不再看看了？这件事情可非同小可呀，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估计就是你们几个当初没答应写书，这会儿看人家火了，你们眼红，跑到我这儿给人家扎针来了。要不然呢，就是你们几个有点个人矛盾，这样的事儿我哪有功夫管呢？去去去去去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几个人灰头土脸的出来之后，就开始合计了，你们说会不会是这庄家财大气粗的和官府勾结好了？应该不会吧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敢担待呀。这话你也别说的这么死，俗话说得好，有钱能让磨推鬼，只要肯花银子，什么事儿办不了啊。我看呢，咱们要是打算把自己摘干净，还得再想办法。一通商量之后，这几个人又决定接着告，于是这事儿又捅到了湖州府。湖州府的官员接到案子以后，动作还真快，马上就派人出去买了一部明史，又找来几个文人，专门要看看这本书里有什么大逆不道的。这一查可不要紧，愣是搜集到了几十条罪证，条条都够得上诛灭九族的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明史案讲到这儿，估计您肯定认为湖州府的官员还算是秉公办案，这回查出这么多罪状，肯定是一级一级上报。不过这事儿还真没这么简单，湖州府的官员查罪证倒是挺麻利，可是等到查清之后，却并没有急着往上报，而是另做打算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会唱马祖。